四十七首主啊，我愿行事坚定。主啊，我愿行事坚定，乐意遵守你的诫命。我看待你一切的命令。 主啊，我愿尽心尽意真爱主我的上帝，将我的爱全全献乎你。 无助你检查人的心，唯有你在我心。我是真是真啊，全你来爱你。主脚前，求接纳我最深的爱者。 主啊，我愿行事坚定，乐意遵守你的诫命。我看待你一切的命令。主啊，我愿尽心尽意真啊爱主我的上帝，将我的爱全全献乎你。 有主你检查人的心，唯有你在我心。我是真是真啊，全你来爱你。亲像玛利亚打破盘古，拜在主脚前，求接纳我最深的爱者。无助你检查人的心，唯有你在我心。我是真是真啊，全你来爱你。 亲像玛利亚打破盘古， 拜在主脚前，求接纳我最深的爱者。求接纳我最深。